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剑结案报告》，作者功夫包子，演播深蓝蔚蓝、八千里路、扶风，后期青玉，来月文化制作出品。 在复制住院的这段时间，处长并没有亲自过来，最初的时候有打过电话给新建，自从庄一伟把话带到之后就几乎断了联系。李磊每次来医院也都会很聪明地对这个话题避而不谈，傅志也没有刻意地去打听，但是新建一直有在关注这件事情的进展。他听说了老处长被调查的事，只是似乎进行得比较小心，至少远没有他上次被调查的那么高调，恨不得人尽皆知。详细的情况还不了解，按照庄一伟的说法，处长在其中牵扯的并不简单。 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 这是在电话里庄一伟对新建说的话，到底准备什么彼此心里都有数。新建当时只是回答他， 处长肯定有自己的原因。 在这个问题上他跟傅志的看法一样，他们两个都是老处长一手提拔训练出来的人，说是恩师也不夸张，虽然可能真正告诉他们去怎么做的时候并不多，但是言传身教，处长一直是新建心目中的一个标准。怎么样才是做好了一个检察官应该做的事，怎么样去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良知，对得起法律精神。新建不敢说现在就已经做到了，但是最起码这条路他走得无愧于心。而他之所以可以这么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处长一直在做他的助力，帮着他一步步地靠近自己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所以无论处长这么做的理由到底是什么，新建都认为不会是为了损害谁的利益。 你们还是继续查吧，一定会找到根由。 对此庄一伟是回了一句， 这还用你说？ 但是很快话锋一转， 不过关于打伤复制的人我们也有些眉目了。 是什么人？ 我觉得你大概猜到了。 庄一伟这么一说，新建皱了下眉。 外地人？ 是几个外地的工人，说有人给了他们一笔钱让他们教训你一顿，但是只知道你的车牌号，不确定你长什么样。那天复制代替你回答了，他们就理所当然地动手了。 新建想起了那天晚上的情况，下意识地握了握拳。 手段可真拙劣，漏洞百出的口供纯粹把你们当白痴了。对方很看不起你啊，庄一伟。 手机那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传过带着点笑意的回答， 一般这种人下场都很惨。 抓不到人，我就送一个人民罪人的牌匾到你们分局。 新建的语气认真的甚至带了点威胁。庄一伟嗤之以鼻， 你先担心你自己会不会先被人送一块英勇捐躯吧，别成天搞出那么多麻烦来，没有人是九条命的。 说完也不等新建的反应，直接就把电话扣了。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这些事情水落石出的时候，他并不会觉得意外和吃惊，到时候所有人都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对程一鸣的提讯，新建和贾佩并没有问太多的问题，因为从他们两个见到程一鸣的那一刻开始，对方就一直在高呼冤枉。他滔滔不绝地举例了各种各样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无辜，甚至直言他父亲手里有资料可以证明他的清白。贾佩在他提到这里的时候回答他， 我们已经见过你父亲了。 下一刻程一鸣笑了，他被靠着手铐的双手紧紧地攥着拳，一瞬不瞬地盯着新建， 我是无辜的，你们判错了。 这句话说得斩钉截铁，也不知道他是为了说服自己，还是为了说服面前的新建和贾佩，就只是一直念念叨叨地重复着这句话，眼神无比的坚定。新建在走出监狱的时候看了一眼贾佩， 你上次来他也这样？ 后者笑了笑， 哼，还不如这次。 上次程一鸣几乎从头到尾都在大骂那几个毒贩，然后忏悔自己不该吸毒，不该对不起家人，对不起社会。 那是已经练习过上万次的台词，虚假的甚至让他连做笔录的欲望都提不起来。从贾佩的回答里读出了结论，新建也弯了下嘴角，却没什么温度。他突然对那个写申诉书的人感兴趣了。 程一鸣的律师是谁啊？ 贾佩皱了下眉。 没什么印象啊，好像姓赵。 姓赵？ 新建双眉一扬。 没那么巧吧、啊、 不过幸好律师并不是赵青，有点出乎意料，这个辩护律师也是个女的，年龄看起来跟贾佩差不多。推开办公室门的时候，新建有几分意外。出了门到大街上随便逛一圈，会觉得人到处都是，真正能够称得上是美女的却不是很多。他突然跟两个美女站在一个房间里，不由难免几分感慨。这个叫赵欣欣的律师竟能看见新建的第一句话就是， 哼，检察官里长得这么帅的可真是少见。 后者不动声色地站在办公桌旁边看了贾佩一眼，贾佩笑了一下， 赵欣欣。 嗯， 点头表明身份。赵欣欣把证件什么的递给贾佩看了一眼，然后很自然地坐在沙发上。 你们打电话约见我，我真是受宠若惊。 检察院跟律师的接触一般来说不会很多，如果检察院不约见，律师约见走程序绝对是遥遥无期的，真正见面几乎都在法庭上，至于高检更是如此。新建对于这句话的反应是扬了扬眉。 哎，惊也分惊喜和惊吓，希望不是后者。 贾佩适时地插了句话进来， 今天找你过来主要是想听听你对这案子的想法。 哼，刺探？ 话不用说得这么严重，只是随便聊聊。 新建扬了扬眉，随便拉了一把凳子坐下。 果然姓赵的律师嘴巴都够厉害了。 赵青？ 赵欣欣笑了。 哼，我听说新大检察官和他的关系还不一般呢。 被你说就算一般也不一般了呀。行吧，赶紧进入正题。 对于跟律师在这方面打口仗没多大兴趣。新建看了贾佩一眼，后者也坐了下来，两个人看着赵欣欣。 你的申诉状上一直强调程一鸣并没有直接参与贩毒，只是出钱购买了毒品，但是呢，在申诉状上并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你这个申诉理由到底基于什么提出来的？ 程一鸣的口供。 嫌疑人的口供并不能作为证据。 赵欣欣笑了一下。 但是你们也找不到确实的证据能够证明他参与了贩毒。 这才是这个案子最大的问题，因为所有直接证人都已经被执行死刑了，原本是作为证人的程一鸣在自己的案件里却缺乏最有力的证人证词。坐在他对面的新建扬了扬眉。 你准备就靠这个来申诉？ 本来远远不够，但是现在原本作为主要证据的赃款另有出处，那很显然之前的所有指控也都全部缺乏决定性，特别是程一鸣从头到尾都没有认罪过。 在之前的口供里，他也拒不承认自己是贩毒团伙中的成员，虽然对于其他几个人的贩毒过程全都做了指认，但是对于自己的犯罪事实程一鸣一直是不承认的。当时能够起诉他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其他几名犯罪人的口供以及他的那笔赃款。贾佩翻阅了一下手上的卷宗， 在同犯的口供里提到过程一鸣曾经拿走了一包50克的吗啡，并且在第二天又拿走了50克，而且这些在侦查机关的搜证过程中都没有找到。两天的时间，如果程一鸣没有参与贩毒，这批毒品的下落为何不明？ 程一鸣有毒瘾，他自己平时就会买货，主要是用来吸毒而不是贩卖，后来害怕侦查机关搜证，所以销毁了剩下的毒品。 买100克自己回家吸？ 新建冷笑了一下。 他真下本钱呢， 想脱罪也找个靠谱点的理由。 赵欣欣也真敢说。不过显然赵欣欣并没有觉得这种说法有问题，他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 嗯，程一鸣那段时间跟人一起合作，收入环境还是不错的。 他所谓的合作指的就是程一鸣伙同其他人一起利用职务之便进行了一些违规操作，那笔钱也是被算在了这里。但是这个说法在新建这里没什么商议的价值，他只是笑了笑就不再开口了。贾佩看着赵欣欣，或许女人之间的这种感觉是最敏锐的，他皱了下眉。 程一鸣是怎么找到你的？ 这样的律师费用不会低，程一鸣的父亲明显是拿不出能够聘请赵欣欣这样的律师费用的。他问得比较婉转，对方的回答倒是直接。 有时候打官司不是非要收钱的，如果可以达到一个大家都想要的目的，那么多少钱就不重要了。 赵欣欣笑起来显得很自信，他几乎是有问必答的配合着新建和贾佩。在看见贾佩对他的答案皱眉不语后，优雅地站了起来。 律师这份职业的乐趣就在于很多时候可以自由地做出取舍和选择。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你们做检察官的却不可以，语气难免有些调侃，话里话外的弦外之意让人非常的不舒服。